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00集。 赵腾处在巨大的矛盾中，他思来想去，最后使劲揉揉脸。 这款游戏必须在下个月上线，最晚下下个月，修改时间不够。 没错，所以我想找你商量，我们能不能采用后续更新的方式完善，先拿出一两场开篇战役吸引眼球，然后每月进行一次更新。 每月更新？这词儿对于飞扬公司来说是十分陌生的，他们做过的游戏大多是一刀流，投放进去就不管了，石沉大海。 我们老板说的对，商场就是战场，那产品就是武器，要是磨刀石器就不上新，那开战了就只能一溃千里。 我们老板？ 赵腾注意到这个字眼。 他那么说你，你不生气？还把他归为我们？ 朱韵摇头。 那是另外的事，我们先要把这个项目做好。 赵腾闷着头原地转了两圈，最后下定决心了一般对朱韵说， 我知道你实力强，但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瞎弄的，天马行空乱想的，根基打得不牢。这样吧，这次你先去跟董总服个软，他这人虽然凶，但对自己人还不错。 说完他深吸一口气， 下一个项目我们下个项目好好搞。其实我也想好好做一款游戏，但一直没有机会，也没人能配合。 没有下一个？ 赵腾一愣。 什么？ 朱韵拿起策划案。 就这个？ 赵腾不耐道。 我说了，这个项目太麻烦了。 这个游戏的出发点没问题。 太麻烦了？ 朱韵声音不高，一字一句斩钉截铁。 就这个，做好再做下一个。 赵腾快要崩溃了，他使劲挠挠自己的脖子，还想试着说服朱韵。 这个太费时间，我们得考究每场战役的细节，还得重新设计一套战斗系统。我们做个简单点的游戏策划案吧，这样也方便往里深入。 朱韵摇头。 公司已经投入很多了，再改代价太大，什么都要重来。你别怕麻烦，尽力做就行。项目现在是我负责，就算真出问题，规则也归不到你头上。 他说完回身往外走，走到门口时又说， 以前有个人告诉我，人不能总做小菜一碟的事。 赵腾没明白。 什么？ 朱韵静默几许，回头笑了笑。 意思就是，人得主动给自己找麻烦，躲是没用的。 说完离去，剩下赵腾目瞪口呆站在原地，半晌，脸色涨红地冲门外吼： 你和你那朋友是受虐狂吗？ 狠狠跺了跺脚，跟了上去。楼道恢复平静，仿佛刚刚那段谈话只是一场可有可无的幻觉，只有隐隐的吐气声从楼下一层传来。一个黑色的影子靠在墙壁上抽烟。李寻办完事从外面回来，懒得等人满为患的电梯，一边思索着事情一边爬楼。他听到一半朱韵跟赵腾的谈话，他不喜欢分神，可现下他的思考总是跟朱韵最后的那番话混在一起。他几番剥离无果，索性不再想了。烟扔地上，踩灭，抬头时无意间看到窗外景色，他诧异，深秋的天原来有这么蓝吗？蓝到艳丽，几乎开始晃人的眼睛了。赵腾虽然对做这个项目一万个不乐意，但他好说歹说也是这家公司的程序员，而且上头还有董思阳监督，必要工作是逃不掉的。本来赵腾以为到下个月游戏上线为止，自己的休闲日子是到头了，没想到他的工作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加。朱韵没有刻意给他少安排工作，该分配的任务一向都没少，可赵腾依然觉得干起来很轻松，或者换句话说，是干起来不烦躁。 赵腾究其原因，是项目变牢固了。以前张放主事的时候，这个项目就如同风雨中的危楼，朝令夕改，一吹一抖，经常上午一个想法，下午马上就推翻。赵腾活干得无比烦躁，总是干到一半就换去干张放。而朱韵跟张放截然不同，他清楚地知道要每天甚至每小时应该做什么，他搭出大体框架，主干永远都不会偏，之后再一点点添加细节，也不是东拼西凑，从根部慢慢往上延展，抽出枝丫，翻上新绿。起初也许看不太出来，但随着项目推进，赵腾很快体会到朱韵工作时强大的逻辑性和条理性，这让工作事半功倍。他从不躲避问题，所有障碍都在第一时间寻求方法解决。赵腾第一次在这种高水平的领队手下干活，第一次知道项目进程表并不是写着玩的，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做项目做到爽是什么样的感觉。某日赵腾到楼道抽烟，李寻跟了过来，两个男人一个靠墙一个靠窗，各抽各的烟，各想各的事，各发各的愁。赵腾叹了口气， 我们张放可怎么办啊？ 李寻看他，赵腾说， 我越来越嫌弃他了。 李寻没应声，赵腾问， 你们的项目怎么样了？ 没怎么样。 还没开始动作呢，你小心再拖董总要发火啊。 李寻嗤笑， 有人自告奋勇当黄继光，有什么可小心的？ 赵腾脑海中不由浮现出朱韵挺身堵枪眼的英姿。赵腾难得八卦起来，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 李寻回答， 没关系。 赵腾明显不信， 没关系，他应聘时为什么提条件要带你一起进来，还替你挡刀，还给你装那么贵的电脑。操，别以为别人不知道啊，泰坦盒就扔在垃圾桶里呢。 李寻嘴里叼着烟淡淡道， 可能是看我长得帅吧。 赵腾定定看着他， 你认真的？ 李寻面色太过坦然，让赵腾不知不觉中也认同了这个神经病的答案。他也承认李寻长得好，主要是个儿高脸小，还有就是气质独特，但具体独特在哪儿，赵腾说不清楚。 好吧，你们俩进来后确实拔高了公司形象。 赵腾耸耸肩，他把烟掐灭， 我回去了。 把进度带快一点。 赵腾停住脚步， 什么？ 李寻靠着墙看着窗外色调，声音也染上一层慵懒的浅黄， 他在最后提交时会磨蹭很久，你要把这段时间空出来，不然可能会赶不上预定日期。 你怎么知道？ 猜的。 李寻瞄他一眼说， 公司很久没有产品上线了，现在手里这两款游戏很重要，已经投入了很多了，如果砸了今明两年都要赔进去。 赵腾皱眉，默不作声离开楼梯间，三秒后又回来，推门对李寻说， 无敌武将是朱韵负责，是他自己在董总那待下来的，就算有什么问题也是他承担责任，找不到我头上。 李寻偏过头看他，他比赵腾高出很多，视线里自然地带着一股俯视的味道，他也没多说，只留了一句意味不明的是吗，便离开了。因为这两个字，赵腾轻松的工作重新变得烦躁起来。他自己都没有注意到，受了李寻最后那个眼神的影响，这之后他每次跟朱韵对接工作的时候，总是若有若无地提醒他再快一点。朱韵皱眉， 有点拖了。 赵腾同样发现，随着最终日期日渐临近，朱韵果然如同李寻所说的，进展越来越慢，眉头越来越紧，处理问题越来越纠结。 啊，没事，差不多可以了。 赵腾劝慰朱韵， 现在这些内容足够支撑第一次发布了，后面的我们慢慢补充，这不是一开始你说的吗？ 朱韵坐在电脑前，面目凶恶地敲代码，一边的应答。 离游戏上线还有半个月，张放开始操作运营推广，每天痛不欲生。趁着董思阳不在公司，他抱着赵腾哭天抢地： 哪儿有钱呀、啊？哪儿有钱呀、啊？我哪有钱做推广啊？哎呦！ 朱韵质问道： 我看报表上写的不是有推广费用吗？ 张放吼道： 都给你和那吃干饭的发工资了。 产品即将上线，朱韵脾气也大了起来。 推广是推广，工资是工资，产品前期投入这么多，推广就给几千块钱，这不开玩笑吗？ 张放咆哮： 穷是我的错了。 朱韵袖子一撸： 董思阳呢？我找他说去。 赵腾懒洋洋在旁边道： 谈业务去了。 朱韵怒道： 公司一共就两款游戏，都处在最关键的时候，他放着不管，天天跟谁谈业务？ 赵腾耸耸肩，开始玩游戏了。朱韵扭头瞪张放，张放气势没他足，准备去瞪下家郭世杰，结果一扭头，李寻的身影进入眼帘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